锵锵三人行，最近我经常考虑这个死的问题。哎，刚刚过了鬼节，你知道吗，家辉？ 盂兰节。 盂兰就是农历的7月14到7月15。 那一天，香港发生一个很恐怖的悲剧，知道吗？知道吗？一对夫妻啊，反正因为感情纠纷什么什么，在一个豪宅，男的跟好像杀了那样女的。然后再把女的丢下楼，他自己再跳下楼。7月14，然后重点是什么？楼下上面是也是豪宅平台，就像你家有个平台对不对？铺了草地，刚好两个人在两户平台啊。你看这样好像命中注定哈，死都不会死在同一起哈，在两户平台那边丢下去，你可以想象吗？后来那个媒体啊访问那个户主啊。他说我这辈子被他毁了，为什么？7月14半夜，好像凌晨10分哈，在4点多哈，嘣一声巨响，你要出去，我家的几千万港币呢，那个豪宅平台居然躺着一个尸体，然后旁边呢也有另外一个尸体，然后那不得了，然后听说那豪宅价格马上降了60%， 它变成凶宅了，在网上能查到香港凶宅。 真的，我在香港就看房子的时候，有一处房子特别好，我说怎么价钱那么便宜啊？然后他说你到阳台一看，我一看，哈，视野辽阔，坟场。但是老外不在乎，他就说就是你们中国人在乎，老外就占这个便宜，就很便宜的租金就住在这种地方。哎呦，那天我觉得就说这个叫应该叫中元节了，农历7月14的晚上到7月15嘛，其实咱们录像今天晚上就是7月15。你说香港这个的士司机，我最近是觉得我最近个人感觉香港的士司机这个服务在变差，我不知道为什么。都哎，你我也挺奇怪，我是说昨天夜里了，就是这个农历七月十四，我打个的，正好是半夜12点，我坐上这车的。你说这司机小哥说，说雷雷老弟啊，就是你们内地人这个不知道今天是个什么节吧？我说哎，我说我们是说农历7月15是鬼节啊。他说那是你们北方人讲啊，7月15，实际上啊，哎，看看表，现在就开始了，就是我们香港人讲啊，7月14啊，就现在啊，过了0点呢，鬼就开门。 这咋跟你怎么聊天呢？这个 说你看咱们就不塞车吧？为什么不塞车啊？今天都不出来的。哎，我说这司机你们哪壶不开提哪壶，跟我聊了一路，然后下车的人说，哎，呀塞就是啊，就是要一天呢，要到7月15这个鬼门关才关呢，挺真的呀。 你没听过有一个怎么？以前有一个同事刚刚来香港嘛，刚会一些那个广东话，然后打一个车也是跟人家说右拐啊，他想说应该香港话怎么，英国话怎么说？ 咬准 咬 准咬啦， 准咬啦。 他说有拐有拐 有拐有拐， 吓死了司机是吧？ 对啊。 哎，所以我们真的现在需要这个，我觉得是科学的文明教育，对吗？这个生死的观念。哎，为什么讲到生死观念呢？最近我也注意到一个新闻，就是8月15号是一个山东济南的一位过世的，能不能叫过世的女士，叫姓展的这位女士的100天的忌日。哎，她的老公呢也是潸然泪下，但是她是个非常特殊的，因为呢她是中国本土现在是首例，就是首例人体冷冻的志愿者。咱们之前你记得谈过一次一个话题，重庆的一个女作家，当时也是家属根据这个他的意愿吧，做了一个冷冻，但只冷冻头部，就是说在美国的那个有这么一个中心，美国来的医生，这次给这个展女士做的还是那个美国那个医生，但是他现在已经加入了在中国的一个冷冻人体的这么一个项目的单位啊。他的基本原理就是说，你可以看看这个啊，就是人你首先有这个意愿，然后据说在这个最后断气儿前4-5分钟啊，就已经开始要做一些措施啊，然后呢就是用一些很复杂的这个方法，最后把你的体温呢就是把你冻在-196度的液氮，你看下面就是永久保存在这个液氮，这个死者呢是直的，就是头朝下这个姿态，据说 比较专业吧，就是 不累啊， 那就是这样利于保存，就是说永久保存。那么你像她这个丈夫跟她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就是跟她说也不好说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她身患绝症嘛，她的丈夫就跟她讲说，要不然你先睡个长觉，你愿意不愿意，你先睡，将来咱们你醒了可能我们就见面了什么的。他点头。因为这个里边啊，就是为什么叫志愿者呀，人家也是有善心。因为他这个展女士生前呢也表示过对这个死后人体器官的捐献。那么他们我觉得想的就是说啊，第一就所谓永生吧，就是说今天的技术治不了你的病，但是把你永久冷冻起来，等将来有一天能治你的病了，再给你解冻，再治好你的病，存着这么一个希望嘛。但是另一个呢，他就是说即便不成，我也等于为科学啊，等于做个奉献啊，做个实验，就是他就成为中国本土首例的这个志愿者。 好像全世界首例，哎，刚好50年了，好像1967年嘛，美国一个人叫肺癌又快死了，就冷冻起来。问题是然后这种想象好早啊，我特地问我女儿，因为女儿就是写科幻小说，我说哎，有没有看过那些关于冷冻人的，她说哎，给我找了材料，30年代美国那个很好玩的，哎，那故事蛮好玩的，她说冷冻了一个人，把他送去外太空，结果过了800年人类文明全部没了，然后呢外星人呢，拉比外太空的人呢，就把那个人把它激活了哈，就是把它好像微波炉啊蹬了两下，好活起来，结果它代表人类文明啊。 对， 重点是它还记得以前人类几百年前是什么样子，所以其实这样才是重点啊。像关于冷冻人，就算他以后能够复活，当然这很难的哈，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冷冻容易把你解冻难哈，然后你能够冷冻身体，表示你能够冷冻你的记忆吗？你到底记得什么？你没有记忆，你活起来干什么了哈？种种想象，这个 所以你说这个义军那个采访那个尤瓦尔赫拉利，他不是已经提出了永生这个概念吗？ 对， 就是说感觉咱们这个人类未来必将进入一个可以永生的时代。 对，他说的那个还是几百年，他不说不一定是真的是永远生，但是人类这种追求也一直没停过嘛。他而且说那时候是等于说你各种零件你都可以换，但是你可能碰到一个车祸，他觉得可能还是会。但不管怎么说，就你刚才说的那个人说这个科幻小说啊，把这个人冻到就是从这个外星人去找回他，那感觉有点像那个鲁滨逊那个漂流记。这他其实说的一个故事就是，当一个人成为一个孤岛，把你一个单个的人完全放到一个跟人类文明隔绝的地方，其实你无论你在做什么都是在复活那个人类文明，你怎样去洁身自世，怎么烧饭，怎么阅读等等，全部是人类文明所有的这个缩影。其实我最近比较感慨的一个，我不是冷冻人，是渐冻人。因为你们最好在讲书嘛，我想到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就是让我真的是特别很难平静的一本书，就是在英国，就是剑桥的一个历史教授，那个托尼朱特嘛，他是写了就是二战前后的那个欧洲史，非常出名的，就是他著作是很多的了，就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他是一个学者。到最后他的命运是什么呢？最后得了渐冻人症。他到最后是变成躺在床上以后呢，就是整个身体是不能动的，但大脑可以动。 那是不是就像霍金？ 他比他还惨，霍金还有两个手指可以动吗？他就只能完全是躺着。他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口述写了一本书，叫做《记忆小屋》。 潜水钟？ 不是，叫《记忆小屋》。他什么意思呢？就他说，你们都知道那个，就是那个利玛窦当年不是那个传教士来中国的那个，他有一个记忆法叫做记忆宫殿，就是他怎么能记得那么多东西，他又学中文，这就不用说了，什么数学几何乱七八糟什么东西他都知道嘛。他有一种记忆方法，他就想象成我的大脑，我的记忆是一个宫殿，我怎么样来排布，我怎么去记东西。那么这个托尼朱特他就说，我没有宫殿那么奢华了，他说我躺在床上只能想我是一个像好像瑞士那种雪山里面一个小屋，他说我把我所有的记忆呢当作是一个房屋的一个结构，我从底层开始说，然后他就这样写了一部像是回忆录一样他的整个的这个生活。他就讲说渐冻人的这个生活，他说你想我半夜里面啊没有一个护士，我也叫不出来，到后来 我就哪痒，我是完全不能够去挠它的，只有到了白天才可以有人帮我搬一搬啊什么的。但就那样，他口述来讲，我当中他，但是他有了一个全新的体悟，对于人类啊，所有的我们以前的一举一动，他完全是一个我们以前意识不到，我拿个杯子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对吧？包括语言，他就后来讲到语言，我就特别感人，他的整个的这种描述，他说我们当今对语言已经不是很重视，他就讲语言的被我们所谓的被娱乐化、被污染这样那样哈。他回忆他当时怎么认识语言，多少种语言等等，到最后他说句话，就他说，其实到最后我们人类除了语言，我们别无所有，我们所有的交流都是语言。 真深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讲这个语言，哎，我讲的很有意思。我给你讲讲文字，就是说，哎，我们比如说你跟一千年前的人，可不可以有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担惊受怕，同样的感慨？这个要语言文字来证明。事实上证明有的，就是古今同一慨。而且这个呢，我还就是说，我今天想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兰亭集序》，这所谓天下第一行书， 他家里的藏品、 啊、汪希之，对，我家里藏着好几个、嗯、 我家有一大堆 送你几个啊，就是哎，但是当然我就是你，我写字跟狗爬似的，我没脸说人家书法多么好啊、嗯、但是我就要请你们注意的呢，是我对《兰亭集序》这个天下第一这个行书啊，它的文字内容特别感兴趣，特别有意思。而且他这个里边你知道他说到一种什么呢，就是人类对于这个永生，对于生命，对于生死的一种感慨。有的时候啊，看着我呀，我就觉得好像光机王羲之就在我面前了、嗯、你知道吗，就是问出了跟我一样的一个问题。我跟你讲，在这哎，作为中国人不了解这个，我觉得挺可惜的。你可以看看啊，这个是现在藏在北京故宫的。哎，中国的文物就是这样，最好的东西啊，你已经看不见真迹了、嗯、一个影子。这是当年这个唐太宗用让这个冯承素啊，就是复制的高手，用这个双钩的这种方式，就中国古代的复制术，复制的这个《兰亭集序》，王羲之写的这个永和九年。你看啊，我们就讲啊，他讲了一个怎么一件事儿，我觉得可值得跟大家说说。他说的是啊，王羲之跟他几个哥几个吧，几十个人呢、啊，在哪儿啊搞的一个 party。 这个 party 呢就很有，你往下看啊，你看我把这个字放大了，我跟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哎，你看永和九年嘛，就永和豆浆就是那时候开的可乐啊，就永和酒家，就是说时间地点呢，会稽啊，山阴之兰亭，他们呢那找个理由弄一 party。 你看群贤毕至，对吧，好人们都来了，对吧，少长贤集，有老有少，我们这 party 什么环境呢，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哎，有山有水啊。我们呢列坐其次，坐在那个曲弯曲的那个流水，把酒杯像船一样浮在上面，那么样划拳，五魁首啊，六个六啊，就 不是人家吟诗吗？那是 吟诗，对，反正玩游戏，喝酒，哎，就高兴，对吧？你看，就我为什么要讲啊？我今天你哪怕是去酒吧玩的年轻人，我觉得你要这有一个机会，让我们思接王羲之啊，就是说一种什么感慨呢？就说你看这个快乐在哪儿啊？我们在这种游园会上，是吧？仰观宇宙之大，天气非常好，天朗气清，没雾霾，对吧？你看我们仰头看看星空，不是，看看宇宙啊，俯察品类之盛。哎，你往下看，低头看看啊，生物多样性，这么多的这个生物啊，多好玩啊。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你看就像今天你玩王者荣耀也好，看电视也好，干嘛，你不也是就是视觉听觉的娱乐，你都到了顶了，多快乐呀，生活多享受啊，性可乐也，好开心呢，对吧？然后呢你看，就是说人之相与啊，就是你像我们锵锵三人行，我们仨人能凑一块儿，这个抚养一世，或者呢分享一下我们彼此的情怀啦，或者呢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到哪儿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对吧，这个有什么新的感悟啊，有什么新的寄托呀、啊、 你看玩起来喝两杯酒，哇，我跟家辉就放浪形骸，对吧？那家伙这个浪子， 哎，你记错了，那是 我跟义军放了形骸， 我负责买单， 但是想错了，所以去舍万殊，境造不同啊，就是虽然咱们玩的这个多种多样，个人有个人的好哈，但是呢，都挺快乐。当你那个快活的时候啊。这个非常自足，快乐到什么程度呢？不知老之将至，就是你玩得开心的时候，你都忘了时间，不知道谁会老。哎，但是呢，你往下听，开始难过了，就是啊，到你后来你总有累的时候啊，情随事迁呐，事过境迁呐，当时的感觉也变了，感情也变了，感慨啊，记之矣。然后你再往下看，然后啊。况修短随化，这就说到说玩得再 happy， 寿命是有限的，终人寿有尽呐、啊，终期于尽，早晚逃不过一个死啊。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就古人说呀，这个死生死是大事儿啊，岂不痛哉？你看他这个痛写得多痛啊，写错了自己又在上面重新写，我都能体会。要不说他这个书法，我能体会王羲之的心情，玩得这么 happy， 吃喝玩乐放浪形骸，一想到死啊，顿时心儿心里就凉了。这一切的荣华富贵，这一切的美好风流，都逃不过一个死，岂不痛哉？我觉得我太理解他了，我经常有这种一想到死啊，那真是就什么都万念俱消，岂不痛哉？然后你看他说没览昔人兴感之由，就没想到以前的人呢、啊、也有这种感慨，看到以前的人写这个我也是很悲哀啊，对吧？虽然我就是他就现在说这个以死生为虚诞，其蓬伤为妄作，就是长命不死什么永生，那咱都知道那都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对吧？那都是瞎掰，他心里也清楚，这不早晚有一死。你再往下看，后之视今，对吧？那就亦由今之视昔，就是说后人看，我往下看，后之视今，对吧？那就亦由今之视昔，就是说后人看我现在就像我看古人都是贪生怕死啊，悲夫，哎呀，悲痛啊，悲痛啊。所以呢，我就记下来我的这种感慨啊。这个后之览者，就是今天，就我们就是后之览者，我们就是今天的人呢，亦将有感于斯文。你看他这个文写的多重。哎，你知道我这个里边，你知道他这篇《兰亭集序》讲的是什么？就是古今同一个感慨，就叫什么呢？生年不满百啊，常怀千岁忧。就是你活得再好怎么着？你当皇帝怎么着？你们家这是吧？别墅怎么着？半山怎么着？嗨，一想到早晚都会玩完。 我们国文老师有讲的那么精彩。我们中文就不会这么糟糕。 哎，大家不要以我为例啊，这个我讲的都是细说啊，细说。 我觉得你看我，他要没有这个痛字，这篇不会流传那么久。其实能传得下来的都是悲剧啊，喜剧流传的比较少，传下来都是悲剧。但是我想说，就是你看我就是佛经这种东西，我是白痴啊，我一点都不懂。但是我常常在想象当年，这个佛祖作为王子，然后看到那些生老病死啊，就看到以前那些娇艳的这个美女在宫里寻欢作乐这样那样，然后他又看到生老病死，他当时是个什么心情？我常常就是在想两个字，就是永恒啊，就不得永恒啊。 对呀、啊。 我当时就是我常常想象他看到那个情，就是什么才能永恒？那最后他的那个感慨就是说，其实你要跳出悲喜的这个东西，你没有悲喜了，也就永恒。你看那个你刚刚讲那个赫拉利，其实他最好玩，他每天有两个钟头是冥想嘛。后来我专门查了，他那个冥想是有一派的，然后呢，在香港是有的，叫内观中心，在一个监狱旁边，因为他们经常还去监狱里做。然后你就去有一个星期的那种课程的，我以后准备去试试。你前三天就是观呼吸嘛，就看你自己。他说你这样才能够看到你这个心如何起了落了这些东西，你才能分清楚什么是不应该被扰起来的这个情感。那个赫拉里就说这个冥想对他很重要，是因为他不常常讲人是相信这个虚构嘛。他说他这样才能分清楚，人就是我们世间那么多事儿，因为他写历史那么长一段，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他说我 他说我拿起一本书或者是说某一个话题的时候，我很容易就会掉到很多的这个细节里面去了。只有这样子来看，就是内观呢、啊、这个办法来看，我才能够知道哪些材料对我是重要的，我要往下写，就是哪些是可以不要。他就一种抽离、嗯、抽离出来的那种。 这倒不错，但是听说他身体特别差，是吧？ 哦，他那是天生，他那是天生。 吃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我对这个《兰亭集序》庸俗化的解读就是贪生怕死，我们都理解。这说白了，对吧？哎，但是古人很有意思，你看，我一直其实有点不太理解他们。但是我身边有些挺有成就的人有这种思维。我有一次就问一个人，他对我无言以对，就是。你看古人讲，就说你会死怎么办呢？不就是想长生吗？长生呢，你看古人就是最后说啊，咱这个立德、立功、立言，就是哎，哪怕我死了，你比如说你今天还念着孔子的话吗？念着李白的诗吗？那李白就永远活着。我有一次，我有一个作家朋友，我就说啊、哎，我死了之后，我这书可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是，那你是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可你知道吗？你这对我来说，真的，我这么个俗人，我真是好。 我想象过这些古人，如果在天上还在那个积分呢，下面的多少人在点赞，他们上面可以打赏，然后这个李白打了多少分？ 你这要不说咱们就是注定是小人物，嗯、那有些在立大人物，他真你知道真的是会这么考虑的？ 不会啊， 真的是会这么个，就是说这件事儿，将来在历史上怎么说我？我觉得我永远理解不了这种大人物。 那当然有大人物这样考虑啊！你看美国的导演 Woody Allen 大人物了吧？啊，80多岁啊，跟李敖同岁啊，伍迪·艾伦哈、啊，对吧、嗯嗯？他最近的访问还是这样，他一直都跟你一样嘛，很怕死嘛，一提起死的万念俱灰啊，灰这个 万念俱灰， 居马家辉的灰居灰啊。他就说那个他就说哎，我拍了这么多片啊，那个记者说你就不朽了。一辈子被记得。他说对不起，假如有人告诉我说我什么都不是，你不要给我死的话，我一定换的。 嗯， 你们坐在家里怎么看我的电影，精彩的电影 Manhattan 什么种种的，来怀念当年有个家伙叫 Woody Allen， so what， 还比不上你还给我生命，我站在 New York 还吹我的 jazz saxophone。 他拍过一部片子叫那个 The Sleeper， 就是讲一个人被冻住以后多少年之后回来，看到整个的这个世界都很荒唐，然后怎么去拯救世界，他就把想象把自己冻起来过。 对啊， 然后他你刚刚说他就是说怎么样才能换回来，我看过一个还有很好玩的一个电影，就讲就是在一个房间里拍的啊，几个就是历史系的这个教授在告别当中的一个教授，然后呢他就说哎呀我在这里干了10年，说我要走，聊着聊着聊着突然发现这个人不太对劲，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聊着聊着发现他是圣经里面的一位人，因为他永远都不会老。 哦，我知道那个电影。 你知道那个电影吗？ 我知道那个电影，活了几十亿岁了。 然后呢，就是说，就是地球来的人，他呢，然后就是，其实后来发现他可能是耶稣本人，就总之吧，就是他永远都不会老，所以他每十年他的朋友都老了嘛，他就要换一个地方，包括他的女朋友什么都要去告别，因为别人就发现你不会老嘛。然后他就讲他整个的这个经历，包括他去过印度见过佛祖，还交谈过等等，他就觉得永生对他来说其实是个负担。 对了， 他最想要就是结束这一切。 就是问题在于，我就发现呢，有的人特别抵触这个永生这个概念。你比如说有一次我听王石在一个企业家一个论坛上，就他那个让我觉得他不仅是科学上不相信，他哲学上也不爱相信，就让我很反感，这不可能永生，对吧？但是我那天看见一个人写的一个科幻短篇小说挺好玩，就是你也可以假想，假如真的永生了，哎，会不会烦死啊？500年的老妖精，就是说一个人呢，他已经结了 N 多次婚了，就是哎，最后都差不多，就这么回事。他后来他发现他想自杀，他那个小说写的就是他想死，因为这样漫漫无期，因为于是一切行为都变了，你知道吗？ 那肯定。 而且更可怕的是说，我有了永生了，那想不到我老婆也永生。他是很恐怖的，他一辈子就漫漫500年1000年追着你，而且很恐怖。很多这种科学概念，比方说冷冻，把它解冻，万一那解冻的过程里面出了问题， 没有100%解冻了，局部解冻不了怎么办？你左手解冻了，右手解冻不了，这辈子还在那个右手动不了，这很恐怖了。所以还是死掉算了。 科学上这个还是非常遥远的。 那可是想象就很好玩啊。那死掉，我觉得死亡我们都知道是个美学，也是个感叹。所以我这两年很喜欢一个事情，除了看那些不良视频以外啊，我更喜欢看晚年。读晚年了， 哎呀， 啊对，像杨度写给黄兴啊，对那个黄花花岗， 岁数也大了。 如果我觉得你要我选择，如果有一项超能的技术不是永生，我想要隐形， 哦， 隐形好玩。